好，我哋去到24章啦嘛。24章咧，其實真係好短嘅啫，啊，即係一頁紙，我嘅一頁紙咧，25、27節。咁啊，喺腓利斯總督面前受審啊，佢等咗5日啦，過咗5日。咁咧，大司祭阿納尼亞同幾個長老咧，同埋一個叫做特爾特羅嘅律師向總督控告保羅。咁咧，呢個大司祭同埋啲長老唔單止自己嚟，會請埋律師嚟，即係都唔少唔簡單啦嚇。你要控告保羅咧，請埋律師嚟添。保羅咧就被傳落嚟。咁啊，特爾特羅就開始控告話，咁當然啦，特爾特羅係第一，佢係猶太，即係相信嘅人。咁我我記得我睇資料嘅時候咧，佢都係猶太人嚟嘅。不過佢好認識羅馬嘅法律，嚇、啊、佢請一個法律咧，請個律師咧適應羅馬法律嘅。所以咧，佢帶埋呢個律師嚟咧，就首先呢個律師就話。腓利斯大人，因准你，我哋先正有大享太平。由于你嘅照料，呢、这个民族得到改善，你听落去觉得点啊？ 拍马屁啊！ 原来以前到而家一样有啊，即系今日嘅人有。啊！以前嘅都有，即係呢個世界冇變嘅，都係咁嘅啦。人嘅壞惡根性啊，呢個係我哋時時處處感激不盡嘅。啊，有咁好講到咁好聽啦。但係為咗唔耽誤你嘅時間，我請求你發言詞，略略咁聽我一啲時間啦，聽我講啲嘢啦。我哋查出呢個人實在係一個危險嘅人物。第一。他鼓勵天下的一切猶太人作亂，又是納扎力教派的揮手、啊、這個有兩樣東西，第一個鼓勵天下的一切猶太人作亂，本來最先這個保羅在耶路撒冷被人捉住，控告他什麼？控告他褻瀆聖殿，說他帶外邦人入聖殿嘛、啊、最多多點點就說你在耶路撒冷作亂、啊、搞亂了這個，因為你帶了這樣的人入去聖殿呢，褻瀆聖殿呢，令到即是我們的怎麼說兄弟不足不滿意、啊、整亂了這個耶路撒冷，令到啲猶太人作亂啦，係咪啊？但係佢話天下喎、哦，當然佢嘅天下就係、是，譬如話小亞細亞啊、基利基亞、加拉達，即係上高保羅去傳教嗰啲地方。咁保羅有冇鼓動嗰啲人去作亂咧？咁即係呢個律師咧都幾識作大啊！即係由一個事件去擴展到。就是去到天下，即是你羅馬帝國啊，恩主啊，他鼓動啲天下嘅猶太人作亂喎、哦。即係因為天下猶太人就涉及到羅馬帝國啦嘛。你唔小心唔處理好處理呢個犯人咧，將來你作為總督，你整到羅馬帝國亂曬龍咧，你好大罪嘅喎、哦。即係有一個含義喺度嚇。又係納扎力教派嘅揮手。這個納扎力教派不用說，就是什麼說基督徒團體啦、啊、因為他宣講他建立團體啦、啊、在罪魁禍首、啊、所以呢即是這個基督徒教派呢也都是一個動亂分子來的、啊、就將這件事扭在一起了。第三，他還企圖褻瀆聖殿，就是我說的本來他們要、最重要的要控告诬告这个保罗的就是褻瀆聖殿，我们呢就将他捉住了。那褻瀆聖殿这个罪行呢其实都很重要的，虽然罗马法不理你这个犹太的法律， 但係喺呢個審案裏面咧，都幾重要就係咩咧？因為如果啊，佢控告保祿褻瀆聖殿係成功嘅話咧，咁保祿會點啊？呢個總督唔呢度係你哋法律，唔關我事，我唔會審斷，你哋自己審啦咁。咁保祿咪又死緊啊？佢哋啱曬啦，但係呢個公議會裏邊，我哋審，我哋話佢有事啊嘛，係咪？咁啊，所以咧變咗褻瀆聖殿呢件事咧。在保祿今次被这个律师去控告里面呢都成为一件重要的一个因素来的。啊、跟着呢括弧括住的你那本圣经有没有括住的有没有括弧的有吗本想按我们的法律来审判他但是千夫长李色雅赶到以武力将他由我们手中夺去命令控告他的人到你这里来。啊、这个呢在即係另外一個外文手抄本咧，就有呢一段文字嘅，所以咧中文咧亦都擺翻呢段文字落去啦。咁呢段文字其實咧某程度上嚟講咧，其實佢係佢哋咧都想篤埋啊嗰個千夫長嘅背脊啊！即係我哋本嚟咁做唔想麻煩你噶啊，但係咧呢個佢搶咗保祿啊，要叫我哋上嚟喺呢度嚟去處理呢件事。你問下佢啊！啊、就可以知道咧，我哋控告呢個人咧，佢一切事係真嘅。咁猶太人亦都一切附和，肯定事情確係咁樣。啊，唔知嗰啲感情用事啊，抑或係買通咗啦嚇。即係呢個案件審上嚟咧，好似 DQ 案件差唔多嚇。而家啲反應即係佢話：，唉，佢應該啦，抵死啦。第十節就總督示意叫保祿講話，保祿就回答話：我知道你多年以嚟就做呢個民族嘅判官，所以咧我可以放心為我自己嘅事作辯護。某程度上，保祿都有講啲恭維嘅説話，不過佢個恭維説話裏邊咧係一個真實性嘅恭維説話。啊，咁的而且確佢係做。他民族的判官了因為他的在羅馬法律裏面他要管埋他的、猶大耶路撒冷的地方嘛是吧咁當然他判官是不是真的很正直咁判正義有正義 去判呢咁保祿呢冇提及呢樣嘢啦他只是話我放心為我自己嘅、事做辯護你能夠查知自從我上耶路撒冷嚟朝拜到而家只不過係12日，啊，時間好短啫。嚟朝拜咩？嚟耶路撒冷朝拜，咁我作為猶太人都好普通嘅事啫。啊，到而家就72日，佢哋喺聖殿裏邊咧，或者會堂裏邊咧，或者喺城裏邊，冇睇見我同人爭論，或者集過群眾。咁換言之，點樣？作亂呢啊冇見過我同人有咩爭論你都冇集過群眾何來作亂呢係咪對於佢哋而家控告我嘅事佢哋亦都唔能夠向你證明咁當然呢罪你共控嗰個人呢一定有罪證啦佢冇人做證明啦但係有一樣嘢呢我係要向你承認嘅我係就是我確實是依照他們所稱為異端的道就是講基督徒信仰侍奉祖先的天主凡合乎法律和先知書上所記載一切我都相信保祿做這件事在羅馬人裏面沒什麼所謂沒相干你沒犯法在猶太人裏面呢亦都冇違反任何嘢，因為佢話佢係侍奉祖先嘅天主，同埋所有合乎法律先知書所記載嘅，佢話我都相信。啊，保祿咧，其實咧一啲都冇放過講道理嘅機會啊！審案佢而家開始講道理，我對天主所有嘅希望，亦都係佢哋自己所期望嘅，或者話。我所相信的亦都是他们所相信的这个就是他说保祿说教育的东西、啊、 就係義人同埋不義嘅人將要復活。咁因為法利賽人相信復活噶嘛，所以佢咪講復活呢件事咯。然後呢個復活，無論即係羅馬人信唔信呢件事咧，不過猶太人遲早都要面對嘅。只不過保羅咧唔單止係一個理論上嘅相信會復活。他更加相信耶穌基督復活了，那保羅又沒有說出來，這些猶太人，祖先雖然說了期待救主降生的事，他們相信亞伯郎的天主、雅各伯天主，那即大家都沒有分別，但是他們不知道耶穌基督復活呢，而造成了那個差異。因此我自己呢，勉勵對天主、對人呢，時常保持良心無愧，自己是清白的。我離開耶路撒冷多年以後才回到這裡，是為周濟我國人，即是經濟援助耶路撒冷的人，同時呈獻祭物。為什麼呈獻祭物呢？就是取潔嘛，因為他既然離開了耶路撒冷這麼多年呢，就變成所謂在外邦人裏面呢，變成不潔，咁要翻返耶路撒冷咧，佢就要呈獻祭物去到取潔啊。咁就話講起周濟個人嗰度咧，就喺保羅幾個書信咧，我以前都提及過噶啦，講過嘅嚇，羅馬人書十五章啦，格林多人前書十六章第二節啦，同埋格林多後書第八章同第七節，咁都先有提過周濟耶路撒冷佢哋遇到饑荒嘅問題。在这个时期呢，有人见我在圣殿里面行取洁礼，我守规矩，去过外地这么多年回来取洁，证明我是守法的。既然没有集中，我没有叫人聚集在一起做些什么事，也都没有作乱，这个正是反驳他所谓亵渎圣殿的一种之后，所谓不守圣殿法律的行为。他说不过只有幾個從亞細亞嚟嘅猶太人，佢哋如果有告我嘅事，佢哋應該到你面前嚟控告。點解會係耶路撒冷你嘅呢啲人嚟告我呢？冇關係啊，同我唔有咩關係啫啊！冇錯，以前曾經喺亞細亞嚟過有幾個猶太人咧，佢話過我啲嘢，話過我作亂，但係即係作亂唔係喺耶路撒冷喎，係喺佢哋嘅地方喎，喺嗰個。嗰、那個咩啊？阿弗所嗰個辯論嘅地方嘛，佢哋個神廟，哇唔掂啊嚇！即係嗰個大嘅神廟，本來可以賺好多錢啊，咁啊搞到好大件事啊嘛，嗰度。佢話或者，如果呢度呢啲人咧，見我企喺公義屋前有乜嘢唔對咧，佢哋盡可以提出嚟噶。既然有。即使有，無非為了我站在他們中間所大聲喊叫一句說話，為了死者的復活，我今天才正受你們的審判。即受你們的審判呢，就是受公義會的審判。那有這句說話，為了死者的復活，那無形中為了誰死者？為了耶穌基督咯，那個復活的事件呢。腓利斯對於這個道即是你的宗教所講的宣講的福音啊，既有比較確切的認識，就有意拖延，就對他們說，等李色亞千夫長來的時候，我再審斷你們的事啦。為什麼這樣呢？他這裡停止了審訊了，22節那裡就審訊停止了啦。他原因就是说，其实腓利斯作为总督，为什么讲出了一句，就是这个路加这么说呢，既有比较确切的认识。其实呢，我们知道凯撒林亚的教会呢，个团体那个地区教会呢，其实发展了都好几年的了，好耐下的了，是不是？其实凯撒林亚都未必是保罗先去宣讲的，可能第一批即係釘死斯德王嘅時候咧，嗰班信徒咧走出去咧， 已經有人在那裡穿我都不頂了，所以呢變了這個中道這個教會團這個基督徒團體在那裡發展呢，對這個總督來說呢多多少少呢是有接觸的，就或者說就是總督有機會呢去了解究竟他們班人是所謂信什麼講什麼的、啊、所以呢他就有少少認識、啊、有確切一點的認識。咁跟住腓利斯呢其實呢佢覺得如果我判保禄有罪似乎有啲問題，因為的而且冇罪證，但係如果我判佢無罪亦都有困難，因為呢一班公議會嘅成員呢可能真係唔容易去處理。咁腓利斯而家呢個現象似似啲咩呢，亦都似似地比拉多啊，比拉多審案嘅時候，你諗到個計仔就話：，誒、哎，不如揾個人，即係每逢節日咧放一個人嘅，希望佢哋話放咗耶穌啦，係嘛？咁就搞掂件事啦。咁所以比拉多都知道耶穌冇罪嘅，但係又唔敢放，因為一放咧，因為自己嗰個飯碗咧可能就要打爛，因為話又誣告佢啊嘛，話佢即係。他是凱撒 的朋友嘛，是不是？即是他要反對，不是，怎麼說？他，即是耶穌要做為王嘛，反對凱撒嘛，是不是？所以呢，腓利斯那個角色現在的情況呢，就少似比拉多當時的情況了。他於是命令百夫長看守保祿，要從寬待他，不要阻止他的近人來接濟他、啊這個、在這個表現呢，這個腓利斯的而且確呢是即是挺好，是不是挺好人，因為找不到罪啦，他是待還繼續要待等待受審的，那既然沒有罪即是應該不可以即是用那麼多所謂好像控制囚犯的、啊、鎖手鎖腳、啊、的現象去監禁他啦，是不是？所以呢要寬待他，如果佢有人嚟到，有佢嘅識嘅朋友嚟到去接濟佢咧，都容許啦咁。好啦，過咗幾日，腓利斯同佢嘅猶太籍妻子德魯色拉一齊嚟到，就打發人叫保祿嚟，聽佢講論有關信仰基督耶穌嘅道理。啊，喺呢度先帶出咗耶穌基督呢個字啊，一路你講個道，這道這道就係耶穌基督嘅道。咁點解腓利斯同埋佢個妻子德魯色拉想聽呢個道呢？咁嗱，呢度話佢個妻子係猶太籍嘅，呢、這個猶太籍嘅妻子好可能就係、是、既然係猶太人，都想了解一下究竟呢個猶太耶穌究竟咩嘢呢，點解令到即係有咁嘅現象出現，有啲人反對，有啲人相信咧咁。而腓利斯咧個人，因為正話前面講過啊嘛，佢對呢個事件啊有確切多啲嘅認識咧，可能聽過喺呢個地區嘅基督徒團體講及耶穌基督嘅道理，就多多少少聽過，所以咧想知道多啲啦嚇。咁、啊、呢、這個。德魯色拉是腓利斯的妻子呢，究竟是怎样的关系的呢？他说本来敘利亞他是一个敘利亞的王子的妻子的，敘利亞就是即是耶路撒冷的地图上顶上高的传教的时候，大马士革亞保禄去那里敘利亞啦，但是腓利斯呢跟这个德魯色拉呢通奸，搶了人的妻子，搶了敘利亞的一個王子的妻子、啊、他這個情況呢又從哪個相似呢？跟福音裡面的克洛德，是吧？克洛德搶了他弟弟的妻子，那於是約翰呢不是被他捉了的，當撒洛美跳舞的時候看得很漂亮，他說好了，我給半個王國你都制了，這個撒洛美呢就說問個媽媽，問個媽媽就要約翰的頭，就是斬了約翰的頭的、啊、這個腓利斯呢在這個環境裡面有 又同即係呢個克洛德王咧有相似嘅地方。呢、這個世界其實咧走嚟走去都即係離開離唔開呢啲咁嘅圈子啊，啲咁嘅特別係啲當權人士啊嘅情況咧，特別係多呢啲嘢嚇。我唔係話其他人冇，即係但喺個情況裏邊咧，即係特別容易嚇。 喺舊約入邊啊 ，King David 都做過好多次啲類似嘅嘢啦。 係啊，舊約裏邊有啦嚇。 王啊。 嗯。所以人嘅罪性真係冇耶穌基督冇得救啊！嚇。咁啊，聽佢講啊，耶穌基督嘅道理咯喎。咁啊，以為佢會聽完之後悔改都唔定啦嚇。點知原來唔係。啊，保羅講論到公義、節操同埋將來嘅審判嘅時候。腓利斯就害怕起嚟，就回答话：而家你翻去啦，等我几时有时间方便嘅时候咧，再见你嚟啦。即系佢咧都好婉转啊！我唔想听你讲埋呢啲咁嘅嘢，即系针对好似针对我咁啊！嗰、那个所谓节操，节操即系自己德行啦、自己嘅修养啊，将来审判、公义、话呢啲嘢咪即系话我唔掂，话我唔啱啊！所以都唔听住啦，算啦，你第二次。我得閒你先再嚟聽啦。佢同時咧，亦都希望保祿咧俾啲錢佢。呢、這個原來呢個總督咧，都係有啲即係一樣嘅貪嚇。點解會即係問保祿攞錢啊？你有冇留意到啊？即係無端端佢係咪逢人都攞錢嘅咧？第一嚇、啊，就算逢人攞錢啦，你都睇下呢個人有冇機會俾錢你先㗎啦。你問個乞衣攞錢，或者係？即係自暴其短係咪？而你明知攞唔到，仲要顯出嚟個貪念喎，即係唔值啦，係咪？大家睇唔睇到嗰個原因啊？阿 Clarity 睇到係嘛？佢冇笑。 唔係，我哋即係講，我哋估計可能係呢個腓利斯知道保祿係帶即係點講啊？帶啲錢嚟周濟耶路撒冷嘅猶太人啊嘛。 在第十七節他自己講的時候他自己講我離開了耶路撒冷多久然後呢就回來我為了周濟我的國人咦有眼睛有周濟啊沒眼睛怎麼周濟啊是不是我們看到呢即是聽到一些資料呢可能他記在腦裡面先所以呢他說希望給他錢做總督已經很多錢了、即是原來越有錢的越貪心的這個世界所以大家不要那麼多錢、因此呢屢次打發人叫他來跟他講話喂麻煩你給點錢我呢我怎樣怎樣幫你呢這樣講數都不定了、滿了兩年、原來呢囚禁了保祿兩年在這裡他不知道為什麼等、他說等什麼等公議會等公議會那些人呢再提出等那個千夫長李色亞千夫長力下來因為等他來我再審斷你們這件事那究竟他是不是應酬這些公議會的人呢我不知道但似乎呢等兩年都沒有再審保祿被他困了兩年、兩年裡面呢皮爾基約菲斯托接任了腓利斯的任即是接了腓利斯的人等到兩年呢被炒魷魚那就有一個新的總督來、腓利斯願意向猶太人討好、即是走之前呢做回好事、就將保祿留在監裡面繼續留 在監獄裡面、這裡呢理論上他既然找不到保祿的罪證他既然現在要離任被人踩魷魚而保祿住了兩年呢本來就可以趁機呢如果他真的做得執公正呢可以放了保祿的因為在這個羅馬法律裡面原來呢被囚的人如果兩年內呢都未被正式被定罪呢就應該自動獲得釋放這個腓利斯就為了討好那些長那些由耶路撒冷的那班人、就沒有釋放到保祿保祿就繼續在這裡、等 等待嚇，唔知會唔會得到呢個新嘅總督咧去處理。咁呢個新嘅總督係咩咧？一般相信係咩咧？佢話被尼禄王，尼禄王大家有印象啦嚇，有出戲咧就係暴君焚城六嗰個就係尼禄王啦。喺公元60年咧委任嘅為猶大嘅總督，不過佢只係做咗2年咧就離任，做咗2年。咁史學家、歷史學家咧，約瑟夫咧就話，腓力斯咧曾經喺猶太消滅咗作叛嘅剔手黨，因為其實即係反叛嘅想向羅馬人反叛嘅咧，其實好多次會出現嘅。咁呢、這個腓力斯咧曾經做咗一件所謂立咗個功，但係佢同時咧都揭發咗佢嘅所謂殘暴嘅統治。對猶太人咧冇同情心咧，亦都缺乏咗了解，所以引致到咧猶太人咧後來咧反羅馬人嘅統治嘅。咁羅馬人的而且確咧又即係反對俾羅馬人統治呢個情況咧，有咁嘅所謂反叛咧，直情唔係話心情咁簡單。 嗰個麥沙大係幾時啊？ 麥沙大喺舊約嘅，好早嘅。即係最先啊，後來先可能得再重建啫，重建其實成為佢嘅宮殿啫。但係馬沙達喺馬加伯時代已經有㗎啦。係 咩？我以為我哋去睇嗰陣時候，佢就係喺第一、第二世紀咁上下啲羅馬人攻上嗰啲。 但係其實羅馬人係喺耶穌基督之前已經，即係咩啊？羅馬國帝國係之前已經出現㗎啦嘛。 我知，佢就起咗嗰個麥沙達嗰個宮殿啦。收尾之後啲叛黨猶太人叛黨咧，就上咗去嗰度，死剩600多人嗰度咧。 係佢哋因為俾人攻擊，所以死剩咁少人嘛。 啊！嗰陣時係之後啊，定係喺耶穌出世之前嘅嘢？好似出世之後嘅喎，死咗之後。 耶穌死之 後，一世紀、二世紀嗰陣時候，猶太人去毀滅耶路撒冷聖殿。 嗱， 個麥沙達嗰度。 至於麥沙達最後亡，即係點啊？落於所謂嘅羅馬軍隊，連克洛德嘅所謂唔知下宮係咩啦嚇，個宮殿都冇埋咧。是什麼時期呢？當然是耶穌基督之後的時期，但是麥沙達之前已經存在的。 我知道的。我們去凱撒利亞那個宮殿那裡都挺寒的，那些地方又大，在那裡困2年都不是好過的日子。 所以保祿不簡單， 是吧？今次有沒有人放他出來？是打救佢出嚟，定系故意系俾佢去羅馬啊嘛？ 唔係，佢上訴啊嘛，因為佢搞唔掂個案件啊嘛。搞唔掂案件，最後咪要審，即係一路上到去羅馬受審咯。咁究竟係咪天主嘅意思咧？喺要佢喺羅馬作證啦，抑或係即係其他嘅情況咧？咁我哋睇埋嗰4章咁啊，知多啲啲啦。好啦。有冇其他嘅嘢咧？ 我忽然間諗咧，即係中途大事啊，應該點講啊？應該話阿路加寫中途大事錄咧，即係寫到保祿同嘅遭遇同耶穌嘅遭遇咁相似，係巧合啊，定係有意嘅咧？ 我唔敢講俾個答案你，不過我諗情況咧。就有很多相似，可能是事實來的。當然他的筆法描寫 的敘述的過程裡面呢，會不會有些即刻意編排到這樣的程序呢，被人看下去是這樣，即是保祿的那個即是怎麼說，暴母耶穌基督孭十字架這個這樣的情況呢，那我不知道了，不敢說，是不是？但是事實上真的有，當時有很多迫害，連簡單到其實所謂簡單，不是說真的簡單，斯德望 好簡單嘅過程啊，係嘛？但係都有描寫到某啲嘢咧係相似耶穌基督嘅。咁係咪想表達我哋跟隨耶穌基督就係要面對基督所面對嘅嘢？有好可能啊，有啲暗示都唔定係嘛？咁但係我相信路加唔會即係作嗰啲嘢出嚟咧，就係冇呢件事咧，夾硬將一句説話擺咗落啊斯德蒙嘅口裏邊，或者將一件事件擺咗落布錄裏邊咁咯。 即係我嘅問題應該點講咧？應該話即係我哋都相信聖經係天主默感所寫成啦。咁即係會唔會話嗰啲聖經學家研究過之後，即係發覺保錄咁樣寫係？因為要點講啊？即係譬如好似舊約，即係我舉個例子，譬如好似話舊約要預像耶穌基督，咁於是咧透過好多個人物或者透過好多個事件咧，去預告或者係預像耶穌基督嚟臨嘅呢件事咁樣。 嗯。 咁而阿路加見到保羅嗰個經過或者係嗰個經歷嘅時候，覺得或者係發覺。他的經歷跟耶穌基督的經歷非常相似，於是將他寫下來。這些這樣的事件，當然我不會說是路加自己作出來的，應該是真有其事的。但是就是往往是這些經歷這麼相似耶穌基督的時候，路加寫了出來，讓我們可以再看回說，原來保羅是一個這麼怎麼說，這麼決心追隨基督的人。 我都相信即係有咁嘅信息喺度，但係係唔係路加有意去即係鋪排咁嘅內容而帶出個信息咧？我就的而且確唔敢講啊！我唔係即係聖經學家啊， okay. 但係即係俾到我哋一個 message， 真係我自己中途就以前講過一次啦嚇，我老實話。講完嗰次有啲 message， 但係咧個印象唔係咁深。嗱，今次咧印象深啲咧，原因之一咧就係、是、我就再睇另外啲書添啦咁。除咗以前睇過啲書之外，咁即係再睇嗰啲書咧，今次俾我印象更加深嘅咧就係、是《中途大事錄》，真係好講及當時嘅信徒對信仰嗰個行動嘅反應。去傳教的反應，不是只是中途去傳教。老實講，中途傳教在福音裏面，在中途大事錄裏面，我們看到多少東西而已，就是伯多祿、保祿、腓利伯三個而已，其他的都不是，中途不知道在哪裡，是不是？那而那個整個教會發展，在各個地方發展呢，雖然保祿是去過不同的地方去傳教，建立了不同的團體，但是有些團體似乎跟保祿沒有關係的，但是有了一個團體出現，也都在那裡發展的。所以呢，我看到在這裡看到很強烈的那種信息，就是教友傳教這個 message， 還有跟著耶穌基督那種徹底呢，保祿、斯德望或者說去尋找聖神的指引呢，然嗰、那個除咗腓利伯之外咧，嗰、那個執事叫咩啊？四個字嘅，唔係腓利伯係唔係對唔住，我講錯，唔係執事，係將自己嘅財產貢獻出嚟嘅，係巴爾納巴，出邊個人聽到我講巴爾納巴，巴爾納巴，佢將自己嘅財產。貢獻出嚟教會，而且我講個腓利伯咧，都唔係中途添，係執事嚟嘅啫，咁所以咧喺真真正正話中途傳教喺呢個中途大事錄裏邊，即係講及兩個中途啫。咁然後兩個執事嘅，然後咧巴爾納巴，然後又講其他嘅咁樣。 Peter， 你講開呢個傳教三次嗰種嘅地方， 聽唔到。 即係你講開呢個傳教執事或者其他嘅信徒，成立咗咁多個教會啦，由敍利亞上邊去到亞細亞、基尼基亞、馬其頓啦，即係好多個七個教會喺度。 咁而家咧剩翻落嚟咧，反而咧就係、是、非常之少。嗱，嗰陣時誒、Islamic 仲未嚟啊嚇，嗰陣時仲未出現啊。咁嗰時好蓬勃嘅，咁多個教會喺度。雖然入邊都有啲少少嘅紛爭，啲教會教會之間，但係真係好蓬勃。咁即係而家好可惜，睇翻咁樣，而家係嗰個土耳其嘅，咁大部分都係回教啦。敍利亞上邊咧，唔好講而家 ISIS 啦。咁啊去到希臘個馬其頓啊嗰啲咁嘅教會咧，咁啊對於原來嗰個熱心同埋嗰個教理咧，亦都好疏離。即係我覺得係好似好可惜咁樣啊！即係啲中途做咗咁多樣嘢，啲門徒做咗咁多樣嘢。 即係信仰咧，唔單止係需要個人自己去保存佢、發展佢啦。亦都需要傳落去咯。你唔傳落去，無論任何最石凡，即係最點講啊，最熱心嘅教會咧，都會立當嘅。我哋提權主張，我哋睇翻嘛，默示錄啦，默示裏邊咪佢有17個教會嘅，啊，我都提過個名字啦嚇。佢話你又唔冷唔熱啊，我即係將口吐出氣啊，我其中一個啊嘛，嗰度個7個教會，其實。即係你都話俾我哋聽咧，即係如果我哋對於信仰唔係咁肯定、咁堅持嘅話咧，第一，我哋自己能唔能堅持到底係一個 question mark。因為如果我哋話我得閒我咪去聖堂咯，唔得閒我算啦，冇所謂啦，係咪？如果咁嘅態度咧，我哋信仰好容易失落。如團體嚟講咧，即係其實嗰個團體點樣傳將個信仰傳出去咧，或者話個嗰個團體嗰個信仰堅唔堅強咧，好睇我哋嗰種咁嘅所謂傳教精神。咁傳教精神我提過就三個層面咧，一個就係自我傳教啦，啊，第二個就係傳嗰啲所謂冷淡教友啦，第三個就傳嗰啲未接觸基督嘅人啦。即係如果我哋對呢樣嘢唉冇所謂啦，佢嚟嚟唔嚟咪算咯咁，佢唔再去聖堂都冇所謂啦。人咧就互相影響嘅。老實講，如果嗰間聖堂嘅人熱心咧，個個都覺得啊、哎，我哋即係唔去咧，覺得真係好欠缺啊！啊，我哋即係要做啲嘢嘅，做啲嘢唔係因為人哋要做，我要做，而係因為我哋覺得我哋所得著嘅嘢實在係天主俾到我哋好多嘢，咁我哋咧應該去即係所謂白白得嚟啲白貨分施啦，啊，咁所以咧就變咗個個都好投身喎，好合作做喎。但如果個心唔係咁嘅話咧，傳唔傳教冇所謂啊。就算而家講多倫多，我哋好似華人教會咧，好多人啦，啊，而家好多人唔等於將來嘅教會一定可以堅持到底嘅喎，係嘛？因為而家多人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而家多新移民嚟，而家仍然都有人中意入天主教學校，咁咪多咯。但係如果呢啲人嘅信仰唔得堅持，如果唔得唔可以繼續發展落去咧，將來都可以。變成開始冷清清冷清清，到時咧唔使華人聖堂啊，冚唪都係即係變成啊教區話你俾翻西人啦咁，唔係西人俾華人，係華人俾翻西人。所以可唔可惜咧？即係在於我哋自己珍唔珍惜。天主唔會即係寫個奇蹟咧，突然之間整你幾千個教友嚟呢度等你即係熱鬧嘅嚇。 但喺知識層面嚟講咧，嗰陣時嘅亞細亞土耳其，即係而家土耳其咧，幾時開始有 Armenian 嗰個教派出現嘅？ 我唔清楚啦。 因 為嗰度亞美尼亞啊嘛，你話係咪啊？ 係啦， 係 啦。 啊，我唔係咁熟嗰啲禮儀嘅歷史，或者話東方禮、西方禮嗰、那個發展。即係呢啲咧，我唔係咁熟，所以咧我講唔到。 因為我哋去記唔記得我哋去耶路撒冷好多教堂咧？ 啊，個聖母殿嗰度咪有啦。 啊，教友負責嘅，有啲係東正教負責，有啲係羅馬教會負責噶嘛。 係。 咁我就話，而家唔知亞美尼亞嗰啲人咧，嗰、那個 origin 咧就當然喺土耳其嗰附近啦嚇。係咪真係佢哋就係宗教以前嘅教以前嘅門徒傳落嚟嘅咧？去亞美尼亞。定係突然間走出呢個支派出嚟 嘅咧？我諗有佢哋嘅歷史淵源嘅，譬如講 而家講嘅難民，非洲難民誒， 基 即係基石都有饑荒嘅咩名話？Ethiopia。 埃塞俄比亞。 埃塞俄比亞。 啊。咁喺舊約已經有嘅咯噃，係咪啊？歷史好耐咯，咁佢哋亦都有人相信，接受基督嘅信仰喎。咁但係你話埃塞俄比亞今日嘅基督徒嘅生活點咧？咁即係我哋所知好少啦。咁但係有啲人研究嘅可能會即係知道多啲。即係你話羅馬係羅美尼亞唔係阿美尼亞嘅發展，即係我老實講，我哋教會歷史。不是我要有興趣的範疇來的，那你又例如現在要找羅國輝講那些你可以寫個 email 給羅國輝叫他解釋一下 因為我們去到羅馬就是那個耶穌那個受難那個教堂呢，很多時候是亞美尼亞那些執事啊，那些神職， 他分了四個部分嘛，亞美尼亞其中一部分管理，方濟會其中一部分管理咁啊嘛，係 咯， 啊，咁啊分咗四個部分。 因為我記得有人問我嗰啲亞美尼亞人係咪即係等於基督徒咧？咁我話基本上應該係嘅，係基督徒嘅，但係咧就某種歷史原因都好係分咗出嚟。 有。咁啊，Steven 要抄下啲歷史的資料，如果你找到你告訴我們， 好了，我明年報讀一個課時就可以了， 在聖坡那裡找，問他有沒有這樣 的課，函授有沒有的， 聖坡不知道有沒有函授，我不知道，你要問一問他，還 有講香港或者多倫多的 distance learning 有沒有的， 這邊沒有，暫時都好OK，今晚這裡結束好嗎？ 好 的OK，我們做個祈禱吧，我做吧，恩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上主全能的天主，多谢你，赞美你，多谢你昔日透过保禄宗徒将这个基督福音的信息带给这么多人，使欧洲成为教会广扬的一个地方，而我们也都借着教会的发展带到来，给我们有机会去听到你的福音的喜讯，愿我们能够珍惜我们所得到的一切恩典，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这个信仰生活里面不断地去认识你，接近你，都更加用我们的生活来到去实践你的教导，去光荣你的名号。上主，我们将我们要行的路继续请求你的带领和你的保守，我们这样祈祷是因你的圣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俯听， 阿们。